吉祥。当我渐渐地长大，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地枯萎，不再萌芽。什么样的心情，什么样的年纪，什么样的话语，什么样的哭泣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有共同的期许，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，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有共同的期许，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十七岁那 十七岁，既是花季，也是雨季。记得作家玉秀写过一本叫做《花季雨季》的畅销小说，那是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最喜欢的一本书了。后来这部小说呢，还被改编成了电影，深受少男少女们的喜爱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也是唱青春时期的一种经历，一种非常宝贵的体验的。歌名叫做《爱的初体验》，来自张震岳。在这个时期啊，我们品尝到的爱情的滋味都是很青涩的，